天的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用 是否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是。

声地说黑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，不敢远留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

成熟世界，谁的呼唤绕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不说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来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恋，灿烂聚散留名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，灿烂难说前世，也要再见今生。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绕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却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来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恋，纵然聚散留名，也要用心感动天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一眼，纵然难说前世，也要再见今生。 手中紧紧握着你写的信，能说什么？怎样才能够让你知道我好累？怎样才能够握住你的手？这世上有谁会为我守候？陌生的城市里不想停留，风在吹，雪在落，我只想回头。这